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阿土点解今日嚟唔到咧？ 阿土佢要考试啊嘛，上次讲咗啦。 考试 系啊， 即系佢唔系升援国泰嘅。 哦，系喎， 服务员 系喎，系喎，系喎，唔系，但系国泰都有好消息啊。 系咩咧？ 算唔算好消息咧？咁嗱，头先佢都话呢个即系而家咧就好似而家好似冇嗰件事喎。而家好似 咁唔系啊？屌，谈判破裂， 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咁但係呢就喂，有冇人升援佢呀？你有冇升援佢呀？你社記有冇升援先？ 我社記，我哋而家未有咁樣嘅，未咁樣嘅行動。我哋有所謂嘅，即係有基本上嘅聯繫啦，但係佢哋未吹大雞㗎嘛。吹大雞我哋梗 係即係揾阿土在做代表啊。 屌，佢唔使講嘅，真係為多講啦。係咪？如果佢有聽，佢梗係自己知自己事啦。 咁啊係啊，即係大事嚟㗎嘛，係咪？ 係咪先？呢啲咁樣嘅工會嘅嘢，係咪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點可以唔查 咯？就係啊， 係咪先 ，Anthony？ 係啊， 嗱，你撩我講㗎。我冇講啊！ 你講啊，你主動講噶，我冇諗住講。喂，嗱，講即係頭先講嘅六八九啦。其實佢除咗佢今日即係一貫嘅鳩噏之外咧，我見今日都有啲人洗版啊，即係話 係咩咧？ 其實即係對佢講一句説話，好即係好嬲啦，就係話喂，你安老院政策，喂，你而家搞 土地供應問題 係咪？咁你土地供應問題咯，揾地難啦。如果揾地即係咁容易嘅話，如果可以揾到地嘅話，咁你老人院就唔使咁。但係偏偏就係今日有個即係老人家。即系喺呢个立法会度跪地咁啊，叫 咩？今日啊，黐人线，即系好捻耐噶啦， 个 咩新品噶？ 系嗰个咩咩东北啊嘛？ 唔系啊，我想讲俾你听就系，喂，如果梁振英嗰个理据成立嘅话，屌你冇佢个女走嘅都系因为土地供应问题啦，离开礼品府 土地供应问题。 佢个女喂佢个女离开礼品府系咪土地供应问题先？ 系啊， 屌你冇因为同佢老母相处唔到嘛？ 系咯， 啱唔捻啱啊？佢老母系咁要逼鸠个女要做律师， 系咯， 即系我所。听嘅啫，系咪先？ 仲要话佢个女系鸡啊，周围俾人屌啊嘛！ 嗱，呢个我唔知啦， 咁讲噶，据报告咋？ 喂，咁大佬，喂，咁而家佢个女走系咪真系为土地供应问题啊？咁可能系，老实讲， 可能系， 应该要分开。喂，呢个其实老实讲呢， 唔系，但问题就系话， 相见好，同住难。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俾土地你都唔会搞啊嘛。喂，你东北发展嗰样嘢已经系啦，即系其实问题系，喂，你仲要系即系赶走嗰班友，即系其实系容纳到成千人。 唔系我谂， 成千个老人家。 我谂可能系即系大家听众唔知咧，就系因为东北发展计划嘅时候咧，佢就系将呢个石仔岭嘅安老院咧要清走。 系 咁嗰度咧牵涉到大概1200个。 有冇安置佢哋先？ 长者嘅。安置，屌咁安置咁啲社區咯，求人奇奇咁啊，擺佢其他間 護老院，啲劍橋護老院， 擺佢喺劍橋啊，擺佢喺牛津啊，係咪先？擺佢喺呢個倫敦啊嗰啲支持處理啦，我唔 即係有擺 俾人敦倫啊咁嗰啲啦，係咪先？ 赤裸露天沖涼咁樣， 咪俾人敦倫咯，有機會。 唔係問題就係，喂你咁大忽，即係呢個東北。你有冇交代过你嗰度啲土地？你有冇用嚟点样去起呢个安老院先？冇啊嘛！你就算 佢有啊，佢咪起私楼咯， 系嘛？起私楼，私楼就系全部都系俾老人家。 佢有钱嘅老人家， 佢使乜俾老人家啫？佢咪就起私楼咯， 系嘛？佢为咗香港嘅发展，你啲人阻捻住晒， 系嘛？ 唔系老人家应该住边咧？ 翻大陆住， 住呢一个南沙。 哦， 讲咗啦，佢已经。 香港 搬翻大陆住啊！佢讲得好清楚， 香港城啊嘛， 即系冇卵用嘅人咁啊，翻大陆住咯， 系咯， 即系佢认为啦，我唔认为冇卵用啦，佢认为系啦，咁咪翻大陆住咯，有卵用咁咪落嚟咯，系咪先卖楼咯？ 但系问题好多经济学家都系咁讲嘅，喂，你咁大块腹地咁，梗系安置啲冇用嘅人，有用嘅人就喺呢个城市里边噶啦。 咁呢个唔使讲噶啦。 唔系你就算系俾足地你都唔会做嘛。你甚至乎你唔好话老人院啦，你即系你就系讲公屋啊。佢都唔会帮你起啦，老实讲。喂你东北嗰阵时，旧年如果记得睇个懒人包嘅，喂你都见到啦，得3%攞嚟起公屋嘅啫嘛。 唔系而家系6%嘅，六成嘅， 六四比， 但系咧佢 六咧就起私楼， 唔系六系起呢一个公屋。 唔係， 係四成咧就係起私樓，但係喺用地比率上面咧係兩成係起私樓，兩成係公屋嘅啫。即係話屌咁啊！即係話其實就係、是，誒俾好撚多公屋你， 即係攞你個名目， 屌你 冇，然之後搞自己嘢， 唔係搞撚到咁逼啊！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個原理啊？即係話我俾你起多啲公屋，不過個用地比率就好撚細嘅啫。 喂，佢 係跌咯，屌！ 佢兑現咗嗰啲咩青年旅社式嘅發展，話俾翻你咁樣嘅啫。如果你咁講， 唔係即係老實講，我覺得嗱呢一個新界多兵當然未完啦，佢仲要攞1200億嘅撥款啦。但係你見到梁振英呢個人仔，即係話你即係佢牛頭唔搭馬嘴，其實真正嘅核心問題係乜嘢咧？你見到今日我哋呢啲咁樣嘅老人家，嗱我唔知大家聽眾有冇聽過咧，就係、是。其实我自己关注系咩呢，就系、是、嗰个嘅长期护老嘅私营化嘅问题嘛。嗱、其实你老实讲，好多我哋见到嘅 case， 无论系话喂屌你赤老人家赤体，即系 赤身 露体， 手又唔 够，再加埋喂老人家食屎、其实主要核心问题就系老人，即系嗰个嘅护理员嘅人手嘅问题。 系咪真系噶？喂 老 食屎啊！真 嗱，老实讲，而家梗系有啦，屌你咩？2009年咪有啦嘛 case 咯。 佢讲金沙朱古力啊，金沙朱古力喺度做啊嘛， 好简单。Anthony， 你呢啲咁样嘅 case， 你当然而家呢个剑桥护老院就可以话炒一个人，然后就当叫咩咧？叫祭旗啦。屌你冇，其实老实讲。根本就係因為嗰個老人院社佢自己係要即係壓縮成本請少啲人， 梗 係 啦， 逼撚到嗰啲嘅接護老員。喂，老實講，你自嗱，我可能阿龍同 Anthony 你哋兩位照顧老人家，屌如果俾咁等低人工7000蚊咧，要你照一日20-30個老人家， 你要猛啊嘛， 喺兩個時間， 你係會猛 嘅。屌你冇快撚啲沖涼，屌你係即快撚啲除撚曬嗰啲衫， 呢個惡性 着聲入去沖涼，抹下賓州就走啦，啱唔啱先？好理性。唔係即係一個好合理 理解，可以理解， 但我會明白係啦，冇錯啦，工廠式管理。喂，其實個核心問題就係咩咧？一人手管理不足， 好唔人性化。 唔係咁點解人手管理不足？因為個流動性即係嗰個流失率好高咧。流失率好高點解？因為你俾人工好撚低咯，俾個人工好撚低點解？因為你請外勞咯， 唔 係 即 係請外勞，咁即係話你請咗出邊嘅外勞嘅時候，有試過嗱，我聽聞嘅啫。就话俾咗啲错嘅药俾啲老人家食，点食卵死人噶嘛，大佬。 系啊系啊。 喂，而家呢一间护老院啊，系已经有15个警告啦，已经。15个警告里边，喂，大佬有几多个话佢剥光猪嘅警告啊？我唔知，可能系10个，可能系5个。 主要系人手问题。 大佬，如果系5个警告嘅时候，大佬你唔该你社署都执法啦。屌你有冇而家一个检控都冇噶，又唔卵钉牌。系咪先？好捻过分啊！老实讲，喂，一个老人家赤身露体，即系喺呢一个天台里边，佢系赤身露体成三分成个粒钟先可以去冲凉，仲有啲喺冬天嘅时候咧，佢系薄衣坐捻成2-3粒钟。喂，你试下你，即系如果喺度听嘅人，你试下你自己谂下，你自己65岁嘅时候，你有咁嘅待遇啊？你唔单止屌佢老母啦，屌佢全家添啊，灭门啦，系咪啊？要灭呢个剑桥嘅，即系叫乜捻嘢啊？叫 嗰班经营者， 嗰个姓刘啊，系咪？要灭呢个姓刘嘅门啦，快拉钩我啦，梁振英，系咪？我话姓刘嘅要灭门啦，即系老实讲，你见到咁嘅情况，我觉得好悲哀咯。即系老人家受到咁样嘅对待，其实源自于咩呢？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护老嘅服务系即系私营嘅问题。即系话嗰啲嘅即系护老服务系为咗赚钱嘅，佢唔系为咗去服务老人家。 你讲嘅产业化呢个方向， 冇错啦。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我哋见到喂，屌咪一定越嚟越差。佢老细赚为咗老人家，即系老人家咁捻多，喂，屌你唔嚟我呢一度，你去边啊？系咪先？咁佢梗系为咗呢度赚钱啦。咁所以 that's why 就系你佢一定有得赚嘅。咁然后佢咪觉得佢有得赚嘅时候，佢咪压缩佢自己嗰啲嘅员工嘅，即系嗰啲嘅 赚到尽 待遇啦，赚捻到尽，其实度度都系咁噶啦，屌你地铁咪咁咯。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人哋一定照顾得唔好老人家啦，老人家待遇又唔好，嗰、那个看你即系照顾员嘅嗰、那个护理员嗰个嘅待遇又唔好，结果咪产生咁嘅嘢。但最后发边个咧？最后炒嗰个系嗰个护理员，而唔系搞鸠嗰个院舍、哦。 咁系咪真系要？ 其实 灭佢门先，老细 大镬嗱。因为其实你头先都讲过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你前线嗰啲人即系人工要好低，但系咩即系飞又要孭晒。喂，你以前如果你话做咸碟又好，你话即系做嗰啲即系叫做系马篮又好，即系嗰啲嗰个即系做 keeper 嗰、那个，喂 ，suppose 你应该俾翻多啲佢噶嘛？即系有飞佢要孭噶嘛？系咪？喂，而家唔系，你有咩有飞孭嗰个咧？喂，偏偏就系、是、即系其实粮又出得唔多，系咪？即系喂，冇办法。嗱，你头先咁讲，将心比己，即系你做咗打工仔，喂，个个你都要关你事嘅，屙屎屙尿都揾你嘅，喂，你嘅系会猛噶嘛？ 但系如果你全香港成个社会，法国大革命之前都系咁样噶啦，喂，你系讲紧个社会地位与责任不相称啊嘛。 而高层嗰啲系赚到尽，捻到尽啊嘛。 唔系啦，即当然老实讲，我譬如我觉得有啲 case 特别个案嘅，话喂老人家食屎嗰啲，即我觉得梗系好离谱啦。嗰啲梗系系嗰啲嘅护理员有问题。但系譬如而家你话赤身露体咁样，嗱当然我哋都可以追究护理员嘅责任，但我哋不能够因为护理员嘅责任又话炒鸠佢一个人就算捻数噶嘛。屌你妈！佢院舍梗要负责任啦，钉鸠佢牌啦，吴家产啱唔啱啊？所以其实老实嗱，听日咧写文联，我哋即系我卖下广告啦，屌！我哋写文联，我就会去社会福利处，即督促呢一个社会福利处咧，要佢履行责任。第一，因为呢一单嘢咧，即系第一个揾咗阿梁国雄咧去跟进佢先嘅，咁所以我哋有责任咧去处理呢个问题，就系话要嗰个嘅院要社会福利处咧，去严格去检视呢一个嘅护老院咧，应唔应该续牌啦？点解咧？因为佢喺二楼同埋三楼咧，佢系喺呢个礼拜日咧就停药噶啦，已经基本上即系续唔续牌就系呢个礼拜日决定嘅事。屌你冇计，停佢 ban 佢牌先啦。咁你一楼你搞乜捻嘢？我暂时我观察 ，OK。咁但係你二三樓嘅時候，我釘夠你先啦。 但你 講俾啲顏色你睇。 但你講呢個係 timing 嘅問題，即係咁啱得咁巧，佢係呢段時間續約，你先至即係有可以有效地咁樣去做。咁但係問題其他未續約，但係一直都。 所以呢個責任咪留翻喺嗰個政府度咯。即係話佢要加強巡查，去突擊檢查，因為佢以前所謂嘅突擊檢查就係俾人踢爆，就係話喂屌，其實佢係預約嘅， 即係官商勾結咯。 佢同撚咗個 IC 講撚咗之後話喂屌我嚟啦，屌人哋梗係洗太平地啦，唔使講啦，啲大家都識㗎啦。系咪喺度听紧嘅人都知噶啦？结果搞唔到咩咯？一定冇嘢噶，系咪先？咁所以而家个问题一定系要追究翻嗰啲。其实真正你问我，就一定系嗰个院舍责任啦。你冇份督促佢嘅咩？系咪先？你唔好话钉唔钉牌啊！即系你自己冇份督促嘅咩？你自己唔知嘅咩？唔好扮唔知。老实讲，系咪先？你十五个警告啊！咁不如咁啦，咁你社署攞翻个十五个警告出嚟先啦。系咪先？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先啦。你一定唔会啦。而家咧呢一个社署署长咧就归宿，咁我唔知佢喺边啦。听日我就揾佢啦，系嘛？咁我就可以话，即系话俾社署听嘅话，你一定要去做呢样嘢， 请佢食粟米斑斓饭。 即系我唔系，即系又唔使话掟鸠佢，但系起码你要去针对呢一个嘅即系院舍嘅时候，你唔好谂俾佢发牌。喂，姓刘呢条卵样，屌佢仲下巴轻轻讲话咩啊？屌你唔满意你咪搬走咯嘛？哇，讲乜卵嘢喺度？喂，大佬，老实讲，你如果即系喺度听嘅人咪好，或者系可能在座两位都好，你哋有老人家喺里边。屌，即系俾佢揸樽袋啊，啱唔啱先？你都唔够胆，即系 而且唔平噶，老实讲， 九千几蚊 系啊， 加埋杂费成万一啊，大佬。 系咯，即系原来 屌你妈成万一，万一俾你就系剥光珠，剥我个老豆老母， 仲要请食屎。 我屌你老尾啊！而家 唔系，但问题点解呢啲咁样嘅服务都可以唔优做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真系密地啦！ 唔系，因为其实老实讲咧，嗱，其实呢个你一定要查考翻咧。其实大家睇翻立法会嘅资料就知道。嗱，当然大家都知道，好多老人家都排紧呢一个即系资助嘅院舍宿。但你知唔知资助院舍排紧到点咧？ 排紧到点？ 就系每年咧，都起码有三千几个老人家咧，喺排紧队嘅时候咧就挂流程嘅。 三千几个 ，屌你妈真系！老实讲，喂，其实真系唔够。嗱，老实讲，公已经唔捻够。资助院舍又唔领教，咁你想点咧？然后而家你话石仔岭嗰老人家又逼走啊，咁你嗰个梁振英仲今日喺度下巴轻轻讲话你好关心老人家，我屌你老母啦真系， 唔系佢 个人啲灭门死啦，嗱我话你梁振英点解要去落地狱要死？你快啲拉鸠我啦！ 但你唔发觉一样嘢嘅咩？ 即係梁振英上台之後，佢口講好關心老人家，好關心弱勢，但實際上佢係成個國策或者香港嘅政策都緊縮緊呢啲福利開支啊嘛。 嗱，其實嗰啲嗱，其實佢哋咧嗰套嘅方針咧係好清楚嘅，就係咧佢即係右翼嗰啲咯，就係話咩咧？嗱，佢哋最近咧就喺九月嚟緊咧，佢哋會推出一個叫咩照顧長者嘅一個住宿嘅一個服務券。 啊、 即係有一個 voucher、去俾嗰啲嘅家屬話、你可以憑券咧去轉換呢啲嘅唔同嘅院舍咁樣、其實即係咩咧？就話、你唔好撚排咁耐啦。你呢啲未排到隊嘅老人家咧，其實係可以透過呢個 voucher， 即係政府嘅所謂嘅券嘅資助咧，去揀擇其他嘅一啲私人院舍去補助你嘅。即係話政府嘅錢去代咗俾你阿龍身上邊咧，你就透過呢張券咧去擺落去嗰啲嘅私人院舍裏邊。咁你都明白咩意思啦？就係唔即係 劍橋可以轉牛津咯， 即係求撚求即係連係埋一齊啦。OK， 即係大概明我意思啦。咁喺呢一個咁嘅制度底下，其實老實講， 但問題嗰啲嘢唔到你揀。 個核心就係話個政府係唔會負責任咯。即係話佢係要。佢寧願俾錢嚟去揀一啲嘅私營院舍，無論服務點都好啦。咁佢都俾咗錢你啦。咁然後你自己就去揀啦咁樣。咁俾錢九千幾蚊、萬幾蚊，揀咗劍橋咁啊，劍橋咯，就咁簡單咯。佢資助你咯，係咪？但我哋知道喺劍橋嚟講，不嬲政府對呢啲咁樣嘅私營院舍就唔會有一個好強烈嘅監管噶嘛。 而且好明顯係隻眼開隻眼閉啦。好似今日已經話啦，即係有一個即係做咗15年嘅一個阿姐啦。即係就讀爆話，即係有好多時候咧，即係其實個院長咧，即係日頭已經知道有人嚟嘅，即係突擊檢查噶啦，所以突擊嗰啲咧，全部打好曬招呼噶啦，已經係。 係咪我啱啱咪講咗咯？即係話會預，即係預約去檢查， 預約突擊啊， 嗰啲咪即係叫做清太 龍鳳， 清洗太平地咯。咁所以其實呢啲係冇意思，即係你一嚟。你社署你係冇一個好盡責去即係真係履行你所謂突擊檢查，去執法去檢控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對老人家待遇咁差嘅院舍。二嚟政府冇做好嘅責任就係、政府嗰個推行嗰個嘅資助院舍嘅時候太慢啦，實在一個老人家我話俾你聽，平均佢哋去入呢個資助院舍咧係要等差唔多36個月，即係話大概係3年幾左右。 嗯， 喂，大佬一个老人家，即系三年啦 ，OK， 咁你话三年上楼，但系如果系老人家嘅标准嚟讲咧，佢一年左右佢就一年以内咧，佢就可以上公屋。 嗯， 咁、 嗯、 你三年先可以去到呢一个资助院舍，你系咪几唔离谱咧？即系3倍， 其实你又预计到。 唔系，其实老实讲，老人家边一个想去即系资助院舍？因为老实讲，因为即系喺老人院，真系好卵惨。系、 但问题 冇屋企人陪。我喺我之前啲一百期节目我都讲过，我阿爷就系咁，即系我自己系亲身体验过，一个老人家喺大概可能系80尺嘅，都冇80尺， 80尺， 50至80尺嘅一个，50至80尺嘅一个地方，有一部电视仔，日日就系坐喺嗰度，咁你可能间唔时咁行出去个厅咁，即系然后睇下电视啊，可能唱下 K 啊咁样，即唔系唱下 K， 即系可能睇我搞下节目咁样。但其实佢最重要系嗰种亲友同佢一齐相处嘅感觉。你尤其是你知道啦，中国人啦，嗱，我唔知道呢啲听众系咪话自己香港人啦，但中国人不嬲都系觉得，喂，同自己屋企人一齐和气相处最好噶嘛。但系冇可能咁样发生。即系一个 即系我睇土姐咪就系咁样咯。但土姐嗰啲系好捻少数，喂，同呢个剑桥护老院系争好捻远噶嘛？ 边个土姐啊？ 土姐嗰套戏啊，刘德华佢嗰 个哦，即系唔系周晴？ 唔系， 周晴系土姐啊？ 系咩？ 土姐 OK， 咁我唔知啊，即系你有冇睇过土姐先？ 土姐有刘德华嗰个， 系， 但系嗰套戏你系会见到刘德华系 spend 好多时间， 系 spend 好捻多时间嗰度。但系问题就系话完捻全系脱离现实啦。老实讲，唔系，但系佢脱离现实一回事，你见到老人家有钱去叫鸡嘅。 唔係老人家有錢去叫雞，佢哋自己個積蓄嘅問題啊！但問題你講緊話點解越嚟越多嗰啲家庭決定送嗰啲老人家去老人院嗰度？個原因係在於話你朝頭早就已經發， 唔係呢個就係關係到個標準工時問題咯。即係 兩公婆你要咁樣先 供樓。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你揾得唔係多啦，係咪？但唔係多之餘，佢要焗住你即係長時間點樣工作。咁喂，老實講，即係你呢啲叫做係計斷時薪計嘅，咪焗住你係咁扯咯。喂，老實講，即係佢而家嗱叫做呢、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啦，即係叫。 要划咗线，就系话一万蚊以内。一万蚊即系低过一万蚊嗰啲就实施标准工时啦。但系我嗱第一样嘢谂，最基层嗰啲咧，嗱正如我头先讲就系嗰啲物记啊， 万蚊、万蚊以内， 万蚊以内咯， 万蚊以内就标准工时。 即系你嗰啲。你嗰啲人，即系你譬如马会啊，嗰啲系断过工钟头计，喂，其实你对于嗰啲人嚟讲，你就算你同佢限标准工时都冇意思嘅， 吓、 真系冇意思嘅。喂，嗰啲即系你搵一个钟就一个钟噶啦嘛， 系啊， 唔系即系佢咁样吊住你啊嘛，喂，除非你点样嘅啫，喂，另外就算系你讲点解要咁样限咧，嗱、万五蚊以上嗰啲，你系断，你系睇下即系唔同嘅工种，嗱、你睇下净系嗰啲 account 嗰啲啦，你 account 嗰啲做扑街嘅。即系你嗰啲咩？ 你睇呢度就知啦。 你睇下 Big Four 啊嗰啲啊，喂 Big Four 嗰啲真系好捻攞命噶、老实讲，即系佢嗰啲系即系多过万蚊啦。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识得朋友做 Big Four 嘅，喂，好捻多都提早碌头噶嘛，即系都要入呢个剑桥噶嘛，好多都要系咪？咁你冇办法噶、咁所以你话你咁样划线，其实系咪好捻帮到手咧？ 冇意思噶、因为你最简单一样嘢，喂，好香港好多人系打紧四字流工噶嘛，喂，你如果咁样划线嘅，好简单，搬啲嘢翻屋企做咯 ，home office 咯，系啊， 即系嗰啲就 解决唔到个问题噶。 唔系嗰啲，我就即系如果你当老细嚟讲，可能佢就系俾一个 quantity 嘅工作量你，咁、然之后咧喺一个好捻紧迫嘅时间咧，嗱你自己死掂佢，嗱我唔捻理你。 哦，死唔掂唔该翻屋企做。 但系我请人嘅时候，我讲到明啦，我呢要请嘅员工咧系要好 self motivated 嘅。 哦， 咁你可以点样咧？咁即系你咁样划线，嗱，当然会有好多人点讲就系话，喂，屌，你有咩分化紧啲工人啊？系咪分化啲打工仔啊？乜乜物物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仔细去断工种计咧，其实你对于最基层嗰啲固然系帮唔到手啦。同埋你讲你而家佢讲嗰样嘢都系叫超时补水啫嘛。哦，你超时补水，你对于断中计嗰啲人嚟讲，屌，唔系叫我做多个钟，咪一鸠样系咪？个情况一样。系嘛？制度上面你系唔会解决到，即系嗰个穷亡问题。即系而家，即系香港同好多即系同嗰啲亚洲其他国家咧，有个现象叫穷亡族啊嘛。穷亡族嘅兴起就系所谓，喂，你最低层嘅人，即系你好 desperate 咁样去赚你自己紧余嘅工资，但系又要你去进修、啊。喂，你进修完之后咧，但系你系冇即系你系唔会比其他人好好多，因为全部人都喺度进修紧。系嘛？系全行局嘅，即系完全系剥削到你个人咧。即系你又穷又忙，你变咗个奴隶。但系咧，你冇咗自己生活。 喂，你曾荫权年代，你仲有个资历架构添，你人工系断，你有几多？ 咁所以你话即系你话护老院嘅问题，即系你根本上你其实系联系埋一同一件事嚟噶嘛？即系喂你。即系你打工嗰啲最重要嗰一啲叫做系生产力嗰啲 workforce， 佢自己都冇紧剩余嘅时间去照顾自己屋企人啊，同埋做一啲即系 family caring 啊。喂，其实你到头来其实有好多问题噶，叫做又系即系嗰啲家庭问题啦，即系嗰啲沟通问题啦，系咪出咗事又唔知即系点算啦，系咪？即系喂，有啲人就系话喂，即系你叫做你冇时间陪屋企仔女啊，吓、即系你又唔怨得点解有咁多人系参加社运啊嘛，系嘛？喂，你就算你自己自命系怪兽家长，你都冇时间做怪兽家长啦。 唔系你问我嘅话，其实如果譬如处理嗰个护老嘅问题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首先确立一个原则，就系到底老人家嘅退休问题，或者长者长期照顾老人家，即系长期护老嘅问题，系唔系一个可以牟利嘅东西？如果我哋确立咗呢个原则话唔系的话，咁即系话政府要负担呢个责任啦。咁即系话唔该你啦，你同我取捻睇晒所有私营呢、這个唔系一个赚钱嘅工具。OK， 即系话你要将所有护老院揽翻嚟自己做，唔该你。然后自己做嘅时候，咁你咪去强力监管咯。佢监管唔到，咪嗰个处长局长下台咯。好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咁去好好地去改善咗呢一个。目前嚟讲嘅困境，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必须要咁样做。因为你睇到而家嘅情况就系、是，其实根本政府就唔想孭啊嘛。嗱，佢唔想孭呢样嘢嘅时候，佢当然佢又抛好多嘅嘢啦，就系话喂，屌咁样唔够钱，或者屌咁样唔够地， 但佢好谂多钱， 讲乜鸠，讲乜柒都得。但系譬如好简单，讲我哋讲全民退休保障，佢亦都系用同一样嘅讲法嘅。但系 其实大家都知啦，呢个唔使我讲啦，大家都知道佢有成二万几三万亿嘅财政储备，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嘥大家时间。老实讲，如果佢自己唔去做，唔肯孭呢个责任，讲多都无谓。咁我觉得喺呢个理念上面嚟讲，我自己就已经好有清晰嘅即系立场啦，就系话呢一啲嘢根本系即系老人家系咪？我哋听我哋社民连之前某位嘅政治领袖。是大声讲用呢个礼记嘅大同去同大家讲咩啊？鳏寡孤独，即系呢一个嘅废石者，就咩咧？ 创党主席， 家有所养，啱唔啱先？即系呢啲人，我哋都要养佢嘅，照顾佢嘅。 啊，你政府善财难舍，冤枉甘心。 大同呢个就叫大同，知唔知道？咁我哋要去往呢个目标，往呢个理想去进发噶嘛？咁所以呢、這个即系喺呢一件事件上边，我哋系唔系净系睇到话喂，屌你啲嘅护理员照顾得好差、啊？当然系咁样啦。是咪？但系我哋要更加喺睇下背后后边，其实原来系关于一个所谓养老服务、长期长者护老服务嘅一个私营化嘅问题。 系， 咁我哋而家要针对呢样嘢去屌柒佢啦。 好，屌柒佢，休息一阵。